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286章。 可是，你们不觉得他？ 他很可怕，而且稍有失控，必定造成难以估量的毁灭，是吧？ 唐月七七一笑说道：“ 他能够自如地出现在城市最繁华的地方，更可以悄无声息地消失。我想，这件事儿即便公布出去，全杭州的市民，甚至全国，都会反对这种做法吧。毕竟你们村子和神有着怎样牢不可破的守护与被守护的关系，在别人的心里边，就只有对未知和能够看见的恐惧。这份恐惧会让人做出无数疯狂的事情来的。” 莫凡说道。莫凡自己可是一个见过大世面的法师，再加上他本身性格就对很多事情没有惧怕之心，连他这样的人都被吓得留下了巨大的阴影，更别说当时跟自己一样看到摩天之蛇的人了，下病在医院的也绝对不会少吧。 我们也很苦恼，像七天前出现的那种情况，这么多年来也还是第一次。我们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突然间出现在那里。一般而言，唯有这座城市出现了足以让他感觉到极不安的威胁，他才会出现。我找你来，其实也想从你这里了解具体情况。当时你在场，你发现神有什么异样的地方吗？比如说，他注视着什么？ 莫凡回想起当时的那一幕，却也没觉得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因为这整件事情都他妈充满着奇怪。非要在这天方夜谭的奇怪当中找一些奇怪之处，那估计就是摩天之蛇有凝视过自己所在的那栋楼，有点像凝视自己这一层，更像是在凝视自己。 我感觉他在盯着我。 莫凡如实地回答道。 你确定吗？ 也不是很确定。他眼睛那么大，没准哪栋楼上当时有什么让他不安的东西吧。总之我是没发现。 莫凡说道。莫凡心里边在想着，会不会跟自己恶魔化有关系呢？恶魔化的力量可怕至极，假如说摩天之蛇是守护神的话，他会不会因为自己体内暴躁的恶魔之血而突然出现，等到他发现这股恶魔之血并不是什么威胁之后，他又离开了呢？可莫凡感觉还是解释不是很通，自己就算是恶魔化，实力最多是个统领层次啊。摩天之蛇级别还在统领之上，没必要为一个统领而神从天降啊。或许说，自己待在那栋楼里确实还有别的什么。唐月一下子陷入到沉思当中了，其实令他担忧的并不是摩天之蛇惊现在世人眼中这个问题，令他真正担心的正是摩天之蛇出现的原因。 那头蛇真是守护神吗？ 莫凡认认真真地问道。 他以前是守护着村落，但那是几千年前的事了。如今他守护着一座城，这座城就是杭州。 唐月说道。莫凡张了张嘴，好半天都说不出一句话来。谁能想到一只那么巨大的生物，带给人臣服与恐惧的擎天巨蛇，居然会是这座城市的守护神？这恐怕是最令人难以接受的骇人秘密了吧。 以前为什么从来没有听说过呀？ 你应该知道图腾吧。 唐月走到了另外一面墙的位置上，然后指着上面的图案。 图腾好像以前有听说过，说很早时期一些人类部族拥有自己的旗帜，旗帜上画着图腾守护兽。啊，你是说那条大蛇是图腾守护兽吗？ 莫凡猛然间醒悟过来，历史书上有提过图腾这个词儿，在遥远时期，人类利用以供奉图腾兽来寻求栖息环境的安宁。这些图腾生物并不是真正的妖魔，也不是召唤生物，他们就是一群很特殊的存在，对人类没有杀戮之心，反而愿意共存甚至守护。 可惜图腾兽在千年前就已经成为传说了。如今这个魔法盛行，人类拥有自我保护能力的时代里，好像只有召唤生物这一说，已经没有图腾兽的说法了。 它是古老图腾兽，我们一族人世世代代守护着它，它则守护着城。考虑到如今很多魔法组织都惧怕图腾兽过于强大的力量，所以不少权威组织还是持着反对态度。再加上图腾兽确实日渐封存在岁月里，图腾已经不再能够重见天日了，也不再被人们接纳。哎呀，我们这些人恐怕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图腾守护者了。 唐月轻轻叹了一口气说道，图腾守护者，没有想到唐月老师的身份很特殊啊，那你审判员的身份呢？ 这两者又不冲突，审判会是知道西湖图腾兽的，审判长是我大伯呢。 莫凡略显无语，看来自己这位唐月老师还真是非常不一般，先不说那特殊的图腾守护者，就是审判长侄女这身份，感觉全国各地都可以横着走，什么世家什么协会，军方都得客气而礼让的。话说回来，那你当初为什么要到博城去呢？莫凡突然间想起了这个很重要的问题。唐月老师既然在杭州身份特殊，那他到博城那小地方就未免有些太说不过去了。 那是因为博城可能也隐匿着一群跟我们一样的图腾守护者。 唐月说道。听到唐月这句话，莫凡脑子当中突然间有光一闪，似乎心下也跟自己说过，博城的人是某位古老君王的守护者的后代，可他们守护的似乎是地圣权呢，地圣权和图腾又有什么关系呢？那唐月老师的意思是，博城灾难绝不是黑教廷为了报复社会随便选的一座城市吗？莫凡感觉自己可能抓到了黑教廷袭击博城的真正目的了。 我们起初也怀疑他们是为了已经遗失的另一种图腾，但后来渐渐发现他们另有目的。只可惜我没有再负责追查下去了。 莫凡沉思了起来，斩空老大是考虑到黑教廷的威胁，所以并不公开自己活过来的消息，可是如果黑教廷还想要处心积虑对付自己的话，这种事情恐怕纸包不住火的。莫凡就纳闷了，黑教廷那帮杂碎到底要干什么呢？究竟是为了地圣权，还是唐月说的图腾兽的秘密呢？想着想着，莫凡发现壁的最上头还有一幅很有爱的画面，那是一头描画的非常巨大的蛇，它的身躯若隐若现的在简笔画的云端当中，在这巨大蛇的身子下面还有一条在地面上的小家伙，它们对比起来就像是蛇跟蚯蚓似的，体型相差巨大，这让莫凡不禁笑道，怎么摩天之蛇还有小宝宝，看上去很萌的样子。唐月也看了一眼，笑着说道， 你说的小宝宝才是摩天之蛇 啊？我去，那上面的那头是什么呀？莫凡差点没吓尿了，摩天之蛇那体型是莫凡长这么大见过最惊人的了，要是有云雾的天气，完全是下身在大地，脑袋触碰到云气呀、啊结果在这壁画的简笔画当中竟然有一条比它庞大几十倍的天蛇，这岂不是遮天蔽日吗？ 我也不知道呢，古人画出来的，兴许只是一种想象力的描述吧。他们觉得这个世界上会有摩天之蛇崇拜的人，他在天上，他体型更加广阔无边。 唐月回答道，他们族内也有许多自己都无法解释的古老传承，毕竟无论多么神奇又多么积累了人类智慧的东西，都未必能够逃得过岁月的变迁，遗失的，舍弃的，断缺的。莫凡也觉得这应该是一种思想，倘若真有那么巨大无边的生物，自己还是回火星算了，地球真的太危险了。嘶嘶嘶的，忽然间 一个足以深入到人灵魂深处的低吼声传了出来，就在这湖心岛的附近。莫凡整个人都颤抖起来了，一脸不敢置信地看着唐月老师。 啊，你别告诉我，他就在这儿。 莫凡脸色都怪异了起来。 我是慕凝雪，喜欢我们的话还等什么，快去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287章。莫凡相信唐月老师说的话，图腾这种东西确实存在历史书当中，可每每回想起他毫无征兆的浮现，莫凡都会回想起那时的后怕，紧接着浑身不自觉地冒冷汗。 嗯，他在那儿。 唐月指了指外面。 啊，唐月老师，那个不如我们回去聊吧，到你们家去。 你不用这么怕他，他不会伤人的。要不我带你去和他打个招呼。 唐月笑个不停。 不用不用，你们的神你们参拜就好了，我一个外乡人，哎，神未必喜欢我的口音。 莫凡一脸认真地说道。 好了，不逗你玩了，他确实是住在西湖，不过正常情况下将西湖掘地三尺也不可能找到他的。 为什么？ 他沉睡在三潭映月的封印里，大概在黑教廷去魔都上海找你麻烦的时候，三潭映月的封印之壁变得不稳固了，这才导致他可以随意出入在杭州市和三潭封印内。 唐月带莫凡走到了可以看到三潭映月的位置，莫凡一眼望去，看到了三个看上去跟香炉一样的石雕伫立在水面上，他们能够这样站立，想来在水下还有很长的根基。他们呈现一个非常对等的三角位置，潭炉中更有火光在柔和地跳动着，映在了黑色倒映着明月的水面上。 他拥有恐惧之瞳，比他弱小的生物大都会埋下一个恐惧种子，种子会在灵魂深处茁壮成长，等哪天长到苍天大树或许都浑然不知，唯有再一次遇见他的时候，便会发现自己的双腿不由自主地跪倒下来，在恐惧中臣服，没有一点抵抗的勇气。 唐月对莫凡出现的怪异状况解释地说， 我猜也是，哎呀，这个世界上除了像唐月老师这样的女人会让我日夜难眠之外，什么妖怪都无法做到的。 莫凡故作轻松地笑了笑。 哼，油嘴滑舌。 唐月给莫凡一个风情万种的大白眼。唐月教给了莫凡去除恐惧心魔的办法，办法很简单，在明修的时候，一旦他的面孔再浮现，就必须坚持与之对视，无论内心有多么惧怕，都不能移开自己的视线，只要战胜恐惧一次，那恐惧的种子就不会再生根发芽，否则他就会噩梦缠身，永无安宁的。莫凡尝试了一遍，听唐月说起来倒好像很简单，真要去做的话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即便只是在脑海的精神世界中与之抗衡，莫凡依然惊出了一身的冷汗来，不过效果是立竿见影，那份恐惧随着自己身上的冷汗风干之后渐渐的消散了。等到恐惧彻底消散，莫凡不仅在想要不要见一见这举世震惊的神，转念一想还是别去做了，没准他真不待见外人呢，再给自己种下个什么精神阴霾，那日子就更不好过了。 还以为能够从你这知道大家伙出现在市里的原因，好让我们做出一些防范，原来你也什么都没发现啊。 唐月散着步有些惋惜地说道。 哎呀，拜托了，这种级别的事情我可干涉不了。 怎么，你不想帮我了？ 唐月眨着眼睛说道。 不是不想，哎，等等，我什么时候说过我要帮你的？ 莫凡愣了愣。 就在 再来的时候啊，我告诉你这个大秘密，你帮助我解决一个头疼已久的大问题。 唐月继续眨巴着眼睛，明明是一张很成熟很有女人味的脸庞，却是一脸纯真很好骗的模样。莫凡哭丧着脸，说实话，他感觉自己被欺骗了。或许从一开始唐月叫自己来，还把这么大秘密告诉给自己，就已经在打起这小算盘了。 哎呀，那好吧，你说说看，什么事儿吧？ 莫凡苦笑地说道。 神每十年有一次蜕皮期，这个日子马上就要到了。审判长和黑风让我负责这件事，并让我挑选一些比较机灵的手下。蜕皮期间，神会变得非常虚弱，这算是他作为神的唯一弱点。这就导致了某些积怨已深的天敌和一些图谋不轨之人可能借助这个机会对他下手。在蜕皮期前，神都是非常敏感的，只要觉察到一点点威胁，他都可能躁动起来。这是他会出现在市中心的最主要原因。换作平常我们不开封印，他是不会出来的。 唐月老师说道。那么这和我……莫凡想说，这他妈关我毛事儿？ 其实我们怀疑族内有跟外界勾结者，这次守护计划就算严格保密，还是可能走漏风声。而我给审判长的建议是选择信得过的外人。 唐月说道。我就是那个信得过的外人吗？莫凡指指自己的鼻子，一脸的无语啊。自己这是何苦呢？不打唐月的电话，估计就不会摊上这么大事了。唐月明媚如花的笑了起来，那双漂亮的眼睛直勾勾的盯着莫凡。解正愁怎么解决这事儿呢？你小子送上门来，哼，那姐姐就不客气了。莫凡总感觉唐月这副样子也跟一条吐着红信子的银蛇一般，好像随时都会吃掉自己似的。 我相信你，所以把这个秘密告诉了你，而你又不属于我们族内的人，也没有和哪一方势力有半点瓜葛，底子清白，再加上你也够机灵，懂得灵机应变。我觉得你这次来杭州真是帮了老师的大忙了。 唐月一副恨不得给莫凡脸颊上亲上一口的高兴模样。事实上，这件事已经困扰唐月很久了。神十年一次的蜕皮可是大事儿，在别人看来，神或许存在着对人类的巨大威胁，可传承如此多年，又跟神相处了这么多年，唐月比谁都相信神是一位真正的守护神，他比人类还更在意这座城市。人养城，城养神，神护人，人奉神。假如人们可以像自己一样跟神做一些接触的话，他们一定会知道神其实很温顺，也很善良。唐月是少数能够跟神接触的族人，考虑到神在蜕皮期情绪过于焦躁，并对实力过于强大的人和生物都会有极大的敌意，审判长和黑风才决定将这次守护神蜕皮的大事交到了自己手上。族内是高手众多，奈何他们不像自己能够时常接触到神，再加上神蜕皮期间焦躁无比，既会有强者在他附近出现，那么自己便是最佳的人选了。这次任务关系重大，偏偏有消息表明族内存在着叛徒，这让唐月肩膀上的担子更加艰巨了。很巧的是，莫凡这家伙出现在自己面前，为了避开叛徒泄露神蜕皮的地点，让莫凡做其中一个保护环节的人再合适不过了。所以唐月在接到莫凡电话之后，便没有什么隐瞒的把这秘密给说了出来，说白了就是要拉莫凡上贼船。唐月能够信得过的人并不多，莫凡算是一个。 别忘了，你可一直都欠我一个人情哦。 唐月老师笑眯眯地说道。 我还救过你的命呢。 哼，你也占了我不少便宜。 唐月红着脸说道。 那当初的人情不就是一个星辰魔器吗？我还你两个。 莫凡现在也是财大气粗。 当初是当初。 唐月气呼呼地说道，这男人怎么一点担当都没有呢？明明当初承诺过的。 莫凡也真是日了狗了，这都能够摊上事儿。 那容我考虑考虑吧。 好吧。 唐月也没有强求，毕竟呢这不是小事儿。 假如你不愿意，就把今天的这些谈话忘掉。神的存在还是越少人知道越好。 神并不被世人所接纳，人们会对他产生一种夜夜难眠的恐惧。他们杭州审判会跟政府虽然坚持这项古老图腾的传承，不代表着全国的权威组织也会容忍这种事儿。 我是叶心夏，你们也跟我一样喜欢莫凡哥哥吗？那就一起去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288章。这次神出现在闹市当中，已经引起了明珠魔法塔会与魔法宫廷的人关注，近期也不知道还会有多少法师会到这儿来问个究竟。如果他们一致决定要在这个时候处理掉神，退脾气的神连反抗的余地都没有啊。唐月咬紧了嘴唇，目光注视着水面上的不知道安静燃烧了多少个岁月的檀炉，但愿神能够平安度过这次危机吧。你看上去挺在意他的。莫凡看唐月在为摩天之蛇祈祷一般，顺口问了一句。 很早的时候我父亲便在一场妖魔战役中牺牲了，我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就独自住在这里。有一次我到灵隐山去玩，遇到了一只叛逃的獠牙兽，周围都没有人，而獠牙兽又显得很饥饿，我以为自己会死在那里。但过了很久，我睁开眼睛的时候却发现那只獠牙兽吓得逃跑了。我转过头去，从山上看到了黑夜里的西湖，月光洒在西湖上，有一个巨大的蛇影在水下若隐若现，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它。 唐月嘴角微微一浮，接着又说道， 它很巨大很巨大，但我并不害怕，他更像是一个住在隔壁的长辈，看着我从小长大。我只要人在西湖，他就会保护着我。 莫凡见唐月描述得很认真，并没有去打断他。人之所以需要家，是因为需要那种可以踏入这道门之后便卸下所有防备的真实和不需要担惊受怕的心安。绝大多数孩子的这一份被保护着的安心来自于父母和长辈，对唐月来说便是这头带给世人巨大恐惧的摩天之蛇，还真是不一般的特殊。 我听说蛇蜕下来的皮往往是上好的楷模具的重要材料，我要是帮你了，你送给我一块那家伙蜕下的皮怎么样？ 莫凡开口说道。以摩天之蛇的体型，蜕下来的皮可以做几千套楷模具，不过能做模具的材料往往需要冶炼的，跟大小没关系，而是妖魔骨血皮肉的异性，所以即便是不能做上几千套楷模具，出个十几件极品楷模具大致不成问题，自己要一件作为酬劳不过分。 原来你是打这个主意，哼。 唐月扬怒道，那倒不是，既然你说他是你的长辈，那以后就是一家人了，既然是家事，我当然不能坐视不理啊，对吧？ 莫凡一本正经地说道。 谁跟你一家人呢？没脸没皮。 唐月的脸颊红润红润的，倒像是一个刚刚从闺房当中走出来的小妻子，煞是动人。莫凡看唐月老师难得羞涩，不由得哈哈大笑了起来。唐月赌气步子加快了几分，不想和这个打老师主意的坏学生说话，也为了掩饰自己的羞赧，拿出了手机故作看消息。然而很快唐月脸上的羞涩就退掉了， 红润变成了怒红之色，眼睛死死地盯着手机屏幕。 荒谬，荒谬！ 唐月有些恼怒地叫道：“怎么了？” 他们在设计陷害大家伙。 唐月把一份最新的新闻报道递给莫凡来看。大蛇事件发现了死亡者，由于两名猎人当时直接被毒性给腐蚀，面目全非，几天以来都没有认出那是人的尸体，直到最近才核实了他们的身份，确实是当时大蛇出现时被毒腐蚀身亡。莫凡照着最新贴出的新闻念了出来。莫凡看到这个新闻，心中涌起了几分疑惑，不是一个星期之前才发了公告表示那次事件中没有人员伤亡吗？为什么这会儿却找出了两名死者，而且还隔了这么长时间才发现的呢？ 陷害，一定是有人在陷害摩天蛇。 唐月的脸气得通红。你为什么觉得是被陷害的？唐月老师，你手机响了。 莫凡指了指唐月的手机。 唐月接过了电话，蹙着眉，从他严肃的神情来看，电话那边很可能是他的上级。 跟我走。 唐月挂了电话，拉着莫凡就上了船。去哪儿啊？ 审判会议厅。 跟着唐月，莫凡抵达了杭州魔法协会大厦，乘坐电梯一直抵达到了整个大厦的最顶层，上面赫然是一个全天井的会议厅，格调不俗。莫凡步入到会议室的门口，门口有着一群穿着制服的男子把守着，他们每个人的修为都深不可测，让莫凡不禁感叹审判会的权势。守在门外的护卫竟然都是高阶法师。在门外等候不久，就有一位黑色蓬发的男子走出来，他那双鹰一样的眼睛看了一眼唐月，又扫了一眼莫凡。 我的学生莫凡。 唐月介绍道。瀑布黑发鹰眼的男子微微颔首，示意两个人进入会议室内。会议室有一个标准的大圆桌，一群着装得体的男女坐在圆桌前，大概有七八人左右，剩下二十几人都站在旁边。从他们的制服来看，基本上都是审判员了，外面守着的实力都达到了高阶法师。这里面的人更加让莫凡心惊，就他们没有一个修为跟自己一个水平的，这帮人都是法师当中的权威者呀。黑色蓬发的男子莫凡有点印象，当初就是他站在银行大楼的穹顶上与摩天之蛇对视着，这人的实力比斩空老大还要高上很多很多，然而此人依然是站着的，没有资格入座。 他是我大师兄黑羽，也是副审判长。 唐月轻声跟旁边的莫凡说道。莫凡点点头，刚在想此人修为达到什么境界的时候，就听到会议桌上有一名髯须浓密的中年男子重重地拍了一下桌子，义正言辞地说道： 人都死了，你们竟然还袒护那条毒蛇。我这次从魔法宫廷过来，不是跟你们商议的，而是奉命清除西湖隐患，还杭州一个安宁。你们最好尽快交出摩天蛇来，由我们处置。 唐月的目光带着怒意盯着这个髯须浓密的人，小声地咒骂着什么。莫凡看唐月老师情绪略显失控的样子，低声地问道：这个人是谁啊？ 助盟审判会议员。 唐月咬牙切齿地回答道：你好像很讨厌他。莫凡继续问道。唐月也没有隐瞒，告诉莫凡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原来审判会一直都知道图腾摩天蛇的存在，杭州政府也默许了图腾一族的古老传承。然而魔法宫廷当中以助盟审判会议员为首的一整个派系都极力反对。助盟派系在魔法协会审判会当中一直主张着隐患论，那就是一切有可能对城市造成威胁的，或者即将对人类造成威胁的，都以有罪论处，都必须及时铲除。西湖的图腾之事早已经被助盟派系列为的最高级隐患，他们无时无刻都不留意着三坛映月，并且多次向最高审判会提出去除城市隐患的战略。说白了，这头蛇无论如何都不能待在城里边，天知道这家伙什么时候发狂血性，就待在城市当中的这头大蛇随时都将给杭州市造成不可估量的灾难。 筑盟的这个提议得到了很多议员跟参与者的支持，多年前就已经有讨伐之意了，但也有一些老前辈认为图腾本来就是中国古老时期的一种魔法文明，再加上摩天蛇至今没有伤害过任何一个市民，只要杭州政府那边没有下驱逐令，就没理由把栖息在西湖的摩天蛇给赶走。所以这个筑盟就是你们神的最大敌人了。莫凡看了一眼满是燃虚的那男子，低声说道： 嗯，一发现有伤亡他就马上来兴师问罪，简直就像是守候多时了。 唐月说道：可是你怎么知道摩天蛇是被陷害的呢？莫凡不解地问道。其实莫凡也觉得一条那么庞大的蛇出现在闹市当中太过危险了，倘若不是因为唐月讲述图腾的传承，自己没准也会倾向于筑盟提出的隐患铲除战略。 我是赢老头，少年们想进入魔法世界吗？那就继续收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289章。 大家伙是有毒，但它的毒性是不会随意释放的，更不会对人类使用。它真要用毒的话，这整个西湖范围别想有一个活物。一个星期前我们分明派人去检查过，大家伙出现的位置是一座打算盖高楼的工地，当时工地已经没有人了，他就算体型巨大也没有碾压到任何一个生命，更不用说是用毒腐蚀了人了。 唐月非常气恼地说道。唐月比谁都了解摩天蛇，他绝不可能践踏任何一个生灵，尤其是将他供养起来的人类。这一个星期后发现的尸骸绝不是摩天蛇所为，绝对不是。 最重要的是，蜕皮期的摩天蛇只会分泌一种能够让旧皮褪去的体液，这段时间里它是没有毒性的，所以一定是有人借题发挥，将两具莫名其妙的尸体加害在大家伙的身上。 唐月非常肯定地说道。啊，原来如此啊。莫凡点了点头。蜕皮期的摩天蛇是无毒的，但有两个人却因为毒腐蚀而死。莫凡不觉得唐月要撒这种很容易证实的谎言，看来确实有人故意找摩天蛇的麻烦。再看看新闻和网络评论，原本要偃旗息鼓的事情因为有死伤者一下子又变得人心惶惶了。不少的市民已经要求政府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开始声讨政府有所隐瞒。那么你觉得是他做的？莫凡看了一眼那名叫做筑盟的审判会议员，小小声地问道。 一定是他。 唐月万分肯定地说道。摩天蛇就是筑盟隐患战略上的眼中钉、肉中刺，他的存在就是对他这名以隐患战略而获得极高名望的议员赤裸裸的打脸。 稍安勿躁，稍安勿躁，筑盟议员，你又不是不知道摩天蛇的本领，像你这样杀气腾腾的去找他麻烦，只会引来更大的麻烦呐。凡事都要慢慢解决。 一名年长的审判长笑着说道。 别说那么多没用的，这次你们也别想再袒护他了。 筑盟非常强硬地说道。 袒护？我们为什么要袒护？图腾玄蛇在这座城市已经待了不知多少年，这里本就是他的栖息之地，我真不明白我们有什么资格将他驱逐出去。 一名明显持着守护图腾立场的长老义愤填膺地说道。 那是你们的图腾，和我们又有什么关系？我在意的是这只妖物会不会大肆作乱。 筑盟同样气势不减地说道。 我看你不是担心图腾玄蛇作乱，而是担心它存在一天，你的隐患战略就无法彻底施展开，就无法让你获得更多的拥护者，就成不了魔法宫廷会长。 那名年老的图腾守护者怒斥道。祝蒙看着山羊胡须的老者不怒反笑了起来。山羊胡须的长老也是冷哼了一声，在座的人里面没有人敢去得罪这位审判会议员，但他罗冕却不怕他。罗冕同样是议员，而他绝不允许祝蒙将图腾玄蛇作为他追求名利的踏脚石。 你得搞清楚，罗冕议员，伤人的是他们供养的这只妖神。你要觉得我是故意为之，那你去平息前阵子引起的慌乱，你去解决现在闹得沸沸扬扬的杭州巨蛇事件。你们大可以现在就向民众承认，你们供养着一条这样的大蛇，看看公众会如何反应。 祝蒙说道。一直守护着图腾的唐月终于忍无可忍了，开口说道。 图腾玄蛇是不会伤人的，你凭什么说那两具尸体是玄蛇所为？ 哪来的不懂规矩的丫头，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 祝蒙议员身旁的一名宫廷侍卫大声地呵斥道。祝蒙却是看了一眼唐月，似乎认出他了，他摆了摆手，示意旁边的侍卫长不要去在意这种理解问题。 凡事都要讲证据，随便拖出两具尸体来就说是图腾玄蛇所杀，不觉得很可笑吗？ 唐月继续怒斥道。 唐月，别没规矩，退下。 审判长唐中站了起来，目光注视着祝蒙说道。 我侄女说的也没错，凡事要讲证据，以我们图腾的能耐，真要想杀人的话，尸首都不会留下，怎么会平白无故留下两具一个星期才被发现的腐烂尸骸，把这两具尸体的罪名扣在我们图腾的身上，就未免欺人太甚了。 正是正是，这件事才刚发生，还需要深入调查。 一名和事佬说道。 查案不是我的事，我的职责本就是铲除隐患，他公然出现在闹市，就这条足以让他被列入隐患之首。现在我只给你们两天时间，要么你们自己将图腾玄蛇交出来，要么我亲自动手。 祝蒙伸出了三根手指，态度再强横不过了。 你简直不可理喻，不要用你那套什么隐患战略来加罪在我们图腾的身上。 山羊胡须老者怒得面红耳赤。 我是议员，拥有魔法宫廷与明珠法师塔授予我的铲除隐患的最高执行权，现在我祝蒙说他是，他便一定是。 祝蒙根本不想再跟这些拼死守着图腾的老族再废话过多了。图腾玄蛇出现在闹市已经构成威胁了，更有两条人命在手，无数民众要求政府给予回答，无论是法令还是民意，图腾玄蛇这一次必定要铲除。祝蒙带着一干宫廷侍卫离开了，却留下一屋子哑口无言的众人。那些中立的以及偏向于服从魔法宫廷和明珠法师塔最高审判会的人也都纷纷站起身离开了。这件事已成定局了，祝蒙这一次是有理有据的杀过来的，看来图腾玄蛇很难躲过这一劫难。会议的人员渐渐散去了，屋子里便只剩下审判长唐中、山羊胡须的老者罗冕、瀑布发鹰眼黑羽、唐月以及莫凡这五个人了。 哎，没有想到我们小心翼翼地守护着他，他还是被人抓住了把柄。 唐中叹了一口气，显得无比惆怅。 现在该怎么办？祝蒙这次是铁了心要对付图腾了，而且这次他占了理，即便我们上书更高的会议厅，恐怕也无法平息下来。 黑羽说道。 其实啊，他祝蒙也就是耍一时威风罢了，他要对付图腾就让他对付好了，他要真有那个本事可以敌得过图腾玄蛇，早就执行了，何必非得要等到今天，还不是忌惮图腾的实力。 罗冕议员摸了摸自己的胡须说道： 罗议员，你有所不知啊，图腾每十年会经历一次蜕皮期，他之所以出现在闹市中，正是这个时期的躁动不安导致的。蜕皮期间，他的实力会大幅度下降。 唐中说道： 你是说这个蜕皮马上就在这几天？ 罗冕愣了愣，一副惊讶的样子。 正是， 这就麻烦了，这个筑魔也太会挑时候了。我们怀疑族内有内鬼。 黑鱼沉着声音说道：不是什么事都存在巧合的，筑盟这次敢大放厥词，就表明他做了充足的准备，想必那个内鬼已经告诉筑盟蜕皮期的事情了。 唐月，我想你要提前带图腾离开这里，寻一处安全的地方，让其安心度过蜕皮期了。 唐中说道。 嗯，我知道了。 唐月点点头。 我负责保护唐月和图腾吧。 黑羽开口说道。审判长唐中摇了摇头，开口说道： 蜕皮期的图腾很敏感的，凡是统领级生物和人类中的高阶法师出现在他方圆20公里之内，都会引起他的敌意。唐月是唯一一个实力超过了这个界限而不会被图腾当作敌人的人。 说这番话的时候，审判长唐中特意看了一眼莫凡，也不需要去询问，他已经看出莫凡的修为了，接着说道： 这位小兄弟不是高阶法师，跟在图腾身边应该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本集播讲完毕，欲知后事，请订阅本专辑，继续收听下一集。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290章。 他怎么可以让一个外人来做这么重要的事情？况且他一个中介法师在这样的局面下又有什么作用？主盟手底下的宫廷侍卫个个都是高手。 黑鱼马上只有反对意见了。 黑鱼，你这样想就错了，这位小兄弟没准还能帮上大忙。 审判长唐中说道。莫凡在一旁倒是听得云里雾里。离开了会议室，莫凡和唐月便马不停蹄地前往了三潭映月之处。这次到来，唐月手上多了一个黑色的珠子，唐中叫它图腾珠，是可以让图腾生物纳入到里面的特殊器皿。图腾珠内部的空间非常大，可以让摩天蛇在里面短暂的歇息。图腾珠其实就是一种空间器皿，但大部分的空间器皿无法容下活物，这种图腾珠经过改造之后可以往里面注入生命能量，也就是说图腾珠内部的生命能量足够，摩天蛇可以待在里面。倘若生命能量没有了，图腾蛇就得出来，不然会直接闷死在那个死物空间内的。筑盟自然没想到这个世界上会有图腾珠这种东西，他们正在调遣人员，打算在西湖进行隐患铲除计划，并死死地派人盯紧了唐中和他手底下那些实力高强的人。却不知唐中早就有打算了，让唐月跟莫凡带着图腾珠偷偷地把摩天蛇连夜带走了。筑盟这家伙假如是单纯地把图腾驱逐到人类境外，那这件事兴许没那么复杂了，但事实上这家伙就是想把图腾玄蛇给彻底铲除。一个对人类城市有着眷恋的超级妖物哪里可以留啊，说不好哪天他就带领着一群妖蛇杀回来了。所以斩草要除根，唐中觉得筑盟很可能借着这个图腾最虚弱的时机把他给弑杀掉，所以他必须让唐月带着图腾离开。只要度过了图腾的蜕皮期，给筑盟10个胆子他也不敢动图腾半片蛇鳞。 大家伙，那个筑盟又想对付你了，我现在就带你离开，带你去一个安全的地方休养。 大家伙，你听见我说话了吗？ 唐月跳到了三潭映月处，小小声地跟水下说道。莫凡则在湖心岛，说实话他还是有那么一点怕图腾玄蛇的。这时候听见咕噜咕噜咕噜的声音，水面开始翻滚起来了，从那翻滚的剧烈程度就可以知道浮出来的东西一定是巨大无比的。果然月光照耀的银色湖水下面，一个惊人的黑影正在慢慢的浮起来。莫凡简直不敢相信，这一片小小的水域竟然可以藏住摩天蛇那堪比摩天大厦的身躯。难不成这三潭映月内也有空间压缩，是一个别有洞天之地吗？黑影越来越清晰了，已经破开了水面，硕大的蛇头终于出现了。光洁的蛇身躯在月光之下还显得几分波光粼粼的。唐月看到图腾玄蛇已经出现，脸上满是笑容，浑身没有一点害怕的情绪，甚至还伸出手来去抚摸着图腾玄蛇的脑袋。图腾玄蛇的脑袋怎么说也有一间百平房屋那么大，扁平的鼻孔对人来说就像个小洞穴似的，更不用说那宽大的蛇嘴了。长长的信子吐出来，简直就是吓尿活人的节奏。唐月可真是胆大包天了，他甚至跳到了图腾玄蛇的光洁脑门上，正在开心地跟这蛇说话。此时在莫凡心中，一直显得几分成熟性感的唐月老师，在图腾玄蛇面前就跟个活泼的小姑娘似的，整个人洋溢着青春活力，雀跃纯真。 他是我学生，一个不听话的坏学生，他叫莫凡。 唐月站在图腾玄蛇露出半水面不到一半的脑袋上，指着湖心岛的莫凡说道。图腾玄蛇转动着头颅，灯笼眼睛凝视着莫凡，蛇信子一下子吐了出来，那长度是惊人的夸张。 莫凡，他好像记得你呢。 唐月一看莫凡吓得拔腿就跑，顿时发出了银铃般的笑声。 啊，姐，不不不，姑奶奶，咱们赶紧办正事儿吧。 莫凡哭丧着脸说道。 你别急，我得慢慢跟他说。他在这个时期很敏感的，就算是我也要先和他沟通。 行行行，那你们沟通吧。 莫凡说道。月光一如既往的皎洁，从黑色的天穹洒落下的光辉呈现蓝银色，与湖水着这份圣洁便交织出了一幅西湖最美丽的月光夜色。而在这月光夜色下，一个妩媚动人的女子跪坐在一个黑色光洁的大脑袋上，一头跟湖水一样波卷的头发披散开，婀娜多姿的身姿在月光的照耀下更加的圣洁迷人了。她在轻声地说着话，完全就像一个晚辈在和长辈絮絮叨叨着平日里的事情，而憨厚少言寡语的长辈只是在那里聆听着。和那个带给人恐惧的摩天之蛇完全不同，在唐月面前，摩天之蛇始终只露出半个憨厚的大脑袋。在唐月没有说话的时候，他的灯笼眼睛时不时会往上翻一翻，好像在等待着下文。看着这一幕的莫凡内心震撼之余，也明白仿佛能够看到唐月还在孩童还在少女时期时像现在这样与摩天之蛇攀谈的身影。成长过程当中有这样一个特殊的长辈作伴，想来能够为没有父亲的女孩驱散很多的孤单跟害怕。 好了，他答应了。 唐月突然朝莫凡这里喊了一句，然后伸出了手做了一个夜的手势。 那法海姐姐，你赶紧把他收了吧。 莫凡说道。唐月也没听懂莫凡在瞎说什么东西，开始引导图腾玄蛇进入到图腾珠当中。图腾珠本身就有图腾之气在，摩天蛇也不排斥，只是莫凡很好奇一个这么巨大的生物是如何装到那么小小的珠子里的呢。话说回来，摩天蛇的体型好像没有自己第一次见到时那么庞大了，这又是为什么呢？ 蜕皮期的它会变小的。 唐月给莫凡解释道。 哦，那会变成一条小蛇吗？ 莫凡主要还是无法接受摩天蛇那震撼灵魂的体型。 当初那只五壳巨蜥在图腾玄蛇面前估计都还要小上许多，更别说那头蜈蚣了。 有可能哦。 连我自己都不信。哇，算了吧，你收了他，我们赶紧私奔跑路吧。 莫凡催促道。 咦，怎么又玩私奔呢？这次好像比当初刺激多了，倒不完全是因为这次带了一个熟女，更因为我他娘的还带了一条摩天大楼体型的蛇 boss。 那么临行前我是不是该把背景音乐换成西湖美景三月天呢？ 喂，心夏，哥哥我可能要离开一小段时间，你自己照顾好自己啊。莫凡看唐月那边已经劝好了那头蛇 boss， 自己也跟心夏打了一个平安电话。心下软绵绵的话语当中寄托着他那份特有的担忧。 放心吧。哎，你在公寓吗？怎么有点吵呢？ 莫凡听到电话那边传来了女生慌乱的叫声，顺口就问了一句。 我在学生宿舍，有几名学员得了奇怪的病，我在给他们治疗，不过治愈系的魔法似乎对这种怪病起不到太好的作用，最近得这种怪病的人蛮多的，学员都有划分隔离了。 心夏说道。心夏是治愈系的学员，偶尔也会为学校分担一些医务工作。 那你自己小心一点，怪病大都会传染的。 莫凡也叮嘱了一句。 嗯。 挂掉电话，莫凡发现唐月已经不知道什么时候将摩天之蛇装入到了图腾珠当中了。整个图腾珠刚才还泛着青黄青黄之色，现在却彻彻底底的被青黑色给霸占了，隐约可以看到有什么东西在珠子当中蠕动着。 哇，还真能装进去啊。 莫凡有些好奇的看着图腾珠，用手指去搓了搓。 别闹，我们赶紧离开这里，用不了多久筑盟的人就会将这里封锁起来。 莫凡点点头，撑着船只离开了湖心岛，往杭州西面的方向逃去。 我是莫凡，喜欢全职法师的小伙伴，我们下集见。